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否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同埋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点样睇啊？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边话俾你哋知。 好啦，剛才就講開呢個一帶一路咧，就係呢個張德江落嚟力 sell 呢個一帶一路。咁啊，梁振英咧就即係 pre-sell 啦。 佢 pre-sell 咗好耐啦，施政報告笠咗幾廿次。 係啦，佢就攞呢樣嘢嚟作為佢競選嘅一個政綱嚟嘅，肯定係。如果咁樣俾佢連到任咧，香港就會帶入去一個深淵嗰度。因為呢個一帶一路咧一個無底洞嚟。中國搞一帶一路就因為佢產能過剩，佢要輸出呢啲嘅。貨物啊， 係啊，做得太多， 係啦，同埋資源啊，好啦，咁佢要搞基建，因為咧佢要用控制一個比較低嘅運輸成本，將嗰啲嘢運去啲國家。你要記住，佢係付貨佢自己嘅產能過剩噶嘛。 係啊，佢唔係益利嘅。 香港傳統強項做咩咧？做金融、物流呢啲咁嘅嘢。根本上呢啲國家咧，就唔係一啲金融業發達嘅地方。佢哋嗰啲金融業叫地下經濟嚟嘅。嗱，咁你想認識一帶一路啲人咧，其實有一套有一連串幾套戲都幾好睇嘅，就係呢個《救心36小時》。 哦， 名都串唔到出嚟嘅，應該係 卡薩克斯坦啊嘛， 係啦，卡薩克斯坦，卡薩克咯，即 係係。 咁然後咧，你就叫香港人去開發嗰啲商機。嗱，呢個就等於當年所謂。朱镕基號召開發大西北一樣，你記唔記得呢壇咁？ 聽過聽過，但係好似冇行為咗嚟噶嘛？ 嗱，就當時攞嚟成為樣板嘅有一個叫人大，就是、叫黃敏光。 哦， 咁咧就係喺西北咧，就係開酒店， 係 就開咗一間好靚嘅，其實敦煌山莊就喺呢個絲綢之路， 係 就喺敦煌鳴沙山嘅旁邊。 嗯， 每一個人去敦煌，我都推薦佢住嗰間酒店。 係。 但最近好像賣了 賣了即不是執了都算 總之就不知道他不是 就拉了手了 拉了手了那就他還好像在青海塔爾茲搞過一間藏式的酒店那就曾經聲稱搞文化旅遊的其實那其他呢大部分呢都是呢吹完水呢就算數了那大家都知道 吹完水算數那些省一點不是真的落魄 落個魄那些都有的我知道但是都即是相當之痛苦的其實有過程譬如我認識有啲做紡織嘅咧，就佢去咗吐魯番做紡織。但係吐魯番你諗下，40几度，係嘛？即係一個叫火焰山嘅地方嚟噶嘛。咁就亦都有好多少數民族嘅問題。你諗下喺自己中國境內嘅少數民族問題，你都搞唔掂。你何況去到人 係喎 人哋嘅地頭，你諗下。所以我就話，如果一帶一路係梁振英嘅競選政綱嘅話，呢個係將香港帶入一個深淵。因為香港從來我哋做生意係跟咩咧？跟大英帝國嗰個自由貿易嗰個世界。百幾年前我哋就係，亦都造就咗今日嘅香港。冇大英帝國，冇自由貿易，冇香港。我哋從來唔係跟社會主義集團、華約、蘇聯、中共嗰條水揾食。嗰條水係冇得揾食嘅。嗰條水係一個軍事聯盟嚟。係嘛？除非我哋係一個戰鬥民族。如果唔係嘅話，跟嗰條水我都唔知揾咩食嘅。你可以咁講，係咪？所以如果我哋放棄同呢個西方世界嘅聯繫，已經有嘅聯繫，然後將佢轉咗去一帶一路嘅話， 背靠祖國咁啊大鑊啦！ 就大鑊嘅一定，因為大陸都知道一帶一路係吹出嚟嘅。而你條傻仔就諗住立住呢條嘢咧。就攞嚟揈下揈下啦，諗住咧就扮係習近平嘅支持者。我覺得呢個係最大最大嘅一個欺騙香港人。 係，其實佢都唔係傻仔，不過佢係呃人咯。 呃 扮啊，係啊， 係啊，呢個就係扮。跟住你睇到咧，《經濟日報》嘅訪問裏邊嘅記者亦都相當之水平低，連一啲追問嘅問題嘅能力都冇。我根本已經夾好曬啦。 係， 因為佢認識馮小波噶嘛，同《經濟日報》係攬頭攬頸噶嘛。係，咁咪咩咯？ 咁咪寫篇攞嚟幫佢競選嘅一個訪問稿。喺張德江嚟之前，咪呢個歌仲一帶一路咯。 係 咁啊！有陣時我成日覺得香港嘅言論自由其實已經消失咗嘅。 嗯。 你想想，對於呢啲一帶一路，有你見唔見到有啲經濟學者出嚟係敢公開去反擊呢樣嘢？即係以前我哋仲有人敢公開講，呢啲嘢係唔得。 係， 係咪？而家大家都唔出聲已經係。 係咯，嗰啲經濟嗰啲咩啊，雷鼎明嗰啲咁樣，完全唔會講嘅喎。 雷鼎明最中意講咩啊？佢話如果港獨，我哋唔知咩話，樓價跌幾多啊？ 我話 幾多錢尺啊？ 唔知跌八成嗰啲咁樣啦。 但上次佢話佔中股市跌幾多已經未找數 嘅。係喎，係喎，係咯。 係咯，點解仲有人信佢咧？呢條友。如果你話香港嘅經濟發展係靠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呢啲國家嘅話，未來啊，我話俾你聽，我一定移民，唔使講啦，真係嘅。 移定都得啦，可能。 我諗移定都得嘅，真係。係咪？唔好話佢哋經濟政治動盪嘅問題。 嗯 而且根本我哋冇任何嘅 edge 嘅優勢，係可以喺呢啲國家揾到食嘅，係咪？而揾到食嗰啲大陸已經食咗啦，幾時輪到你啫？係咪？我哋嘅強項，我哋係一路以嚟都係同呢個自由貿易區做貿易噶嘛。 嗯， 如果做 trade 嘅話，係咪？第二就係揾金融啦，金融業啦。 嗯， 喂，以前吹嗰啲咩伊斯蘭證債券都全部收曬啦，冇再講啦，已經係。係咪嚟嚟去去，其實你係靠咩？你靠個股市，靠股市上上落落，係、 嗯、 咪？靠大陸啲貪官或者國企嗰啲貪官將啲錢 攞嚿錢落， 攞個落係啦， 炒咁樣 攞嚟炒，然後嚟香港上 IPO 嗰陣時候就幫領導人啲屋企人認購一啲， 嗯， 就咁啫嘛。 跟住再搞埋呢個離岸公司咁樣。 唔係咯，喂大佬，你自己一個 casino， 係， 然後你走去人哋惡霸嗰度開 casino， 係咪？你個 casino 玩得嘅原因就因為有法治啊嘛， 係 有英國佬。睇場啊嘛，以前、嗯、就 set 低咗嗰個賭場嘅規矩啊嘛，即係話贏咗錢係可以攞走嘅、 嗯。 有啲賭場贏咗錢係斬手指噶嘛， 或者揾人跟住你尾嗰 啲。係啦，你一拖下你擔住，然後就喺後巷嚼你啦嘛，已經係。 第一鑊噶嘛 係。嗱，香港其實就係一個大賭場，只不過呢個大賭場係有規有矩、 嗯， 光鮮嘅，係嗰啲詹士邦去賭嗰啲嚟嘅，係 啦 ，Monte Carlo 嗰啲嚟嘅，就唔係嗰啲緬甸啊、北韓啊嗰啲附近嗰啲咁啊。污糟邋遢嗰啲咁嘅賭場，咁啲人咪願意嚟賭咯，係、 嗯、 嘛？大陸佬咪將公司擺落嚟咯，其他國際嗰啲賭客咪願意， 嗯、 基金咪擺錢落嚟賭咯，就係、是、咁簡單啫嘛。即係呢，如果你話你仲要諗 A、B、C， 即係我覺得建制派最大問題，其實同區議會嗰啲六加一建設係一樣，永遠都係其實我覺得佢哋最大問題係兩個字嘅啫，叫做多嚿魚， 或者多七魚。 係啦，即係乜冇嘢揾嘢嚟搞啊！ 嗯， 原因就是他们不肯去承认英治时代所 set 嗰个香港嗰个发展模式， 同埋调翻转反而系啦，英治时代嗰啲佢就揾唔到油水啊，佢而家咁样整啲冇嘢揾嘢嚟搞咧，反而系揾到揾到。 咁啊，梗系啦，喂，好简单，我系林郑，唔系我系阿叶柳咁搞个一带一路中致富咁啊，我又可以顶你问人捐钱啦， 系， 咁又可以揾齐心基金嗰扎咩话咩登心勇大王啊， 系， 睇下先，睇下城寨可以揾到佢捐钱先。建滔化工主席啊，信义玻璃行政总裁啊，嗰啲咪可以揾佢捐钱咯、啊， 系咯， 系啊，跟住咪又可以叫做香港各界支持“一带一路”基建发展联合委员会，系嘛，咁又可以啦。 系，咁啊再生多间都得，即系其他嗰啲嘢，将“一带一路”变咗做。 咁梗系得啦，香港各界联合支持“一带一路”委员会青年事务部又得。 系， 跟住香港各界支持“一带一路”联合委员会青年事务部香港分部， 系啊， 再数多二十个都得，我话俾你听， 系， 系嘛，跟住咪走去问呢啲咁嘅人攞钱咯。而家香港就入咗一个咁嘅游戏里边，区议会如是，呢啲所谓致富如是，连政府嘅施政都堕落， 嗯， 堕落到咁嘅地步，系，系咪？根本上系一。片方言， 同埋系咯，一堆騙徒啊，其實係 一堆騙徒嚟嘅，根本係將呢啲咁嘅嘢講到好似香港未來發展方向，跟住仲將個責任抌落去香港人，話香港嘅後生仔唔努力、唔上進、唔肯吃苦、唔肯去呢啲地方。大佬，你指我去吉爾吉斯， 但 你有去果籃， 你嗰、那 個女去 士丹福，你個女仔士丹福係啊？ 點解你唔去烏茲別克大學讀啊？ 係咯， 你咁重視一帶一路，係咪？點解你個仔要去瑞典走去？ 學醫啊？係 咯， 點解唔去阿波叔嗰度醫羊啊？係咯，即係呢個好簡單嘅，所以點止七種虛偽？陳志遠話佢哋專係送啲仔女去外國，點止七種虛偽咁簡單？第八種虛偽叫一帶一路，係呢四個字已經係最大嘅虛偽。第九種虛偽叫一國兩制，係嘛？呢個亦都係更大嘅虛偽。即係你將嗰樣嘢明明英國佬。他不會老點你，他不講嘅最多，係咪？佢唔會老點你啊嘛。 係，而家直情係老點你，坤你喎。 而家直情坤你，話俾你聽，喂，呢條好路數嚟㗎。中國喺東南亞投資鐵路，我哋有好多嘢可以跟住去。我想問下你係乜嘢？我哋有車廂製造咩？我哋有電信系統、通訊系統製造咩？跟住佢話啊，咩機場都係由我哋管理㗎，呢個珠海同埋呢個杭州機場、蕭山機場。喂，珠海機場好似已經冇用㗎啦，而家。冇民航用嘅已經係杭州蕭山機場，我唔知仲有幾多香港人喺度，係嘛？跟住你叫香港人唔通去呢、這個 去嗰度去管理啊？係 啊， 即係去而家司管理嗰度嗰個鐵路或者乜鬼 機場？ 機場 OK。 即係你諗下，即係你除咗車巴佢之外咧，基本上係唔需要同佢討論。但係香港嘅傳媒之墮落係咩咧？大家煞有介事，仲去同佢傾啊！跟住大家仲恐怖咩咧？係跟住佢一年啊！仲會喺個競選活動裏面不斷聽到呢一啲咁嘅廢話，呢啲咁嘅 bullshit 喺度，係喺度愚弄香港人，係不斷通過個大氣電波同埋傳媒係喺度愚弄香港人。大家睇到香港揾食嘅其實得咗幾條路，然後跟住你就話要呢樣要嗰樣要嗰樣。老董就搞科技創新，佢又用翻老董嗰條橋。好啦，到而家啦，俾咗錢啦，幾億嘢啦已經，去咗邊啊？做過咩出嚟做機械人，喂大佬嗰啲咩垃圾機械人，大佬佢上次去巡視嗰啲見嗰啲咩垃圾機械人，仲喺度同你講嘢，大佬，我琴日睇新聞，人哋啲機械人係潛入個深水 啊深海度， 喺個深海裏邊修理油井啊，大佬啊，係嗰兩個手喺度咁啊，你自己去打機咁就已經，我哋啲機械人仲喺嗰啲即係好多年前我喺台場見到嗰個幫打嗰個，你明唔明啊？跌咗起唔翻身嗰個。 或者喺度掙扎， 嗰個係日本仔攞嚟迎賓嘅嗰陣時候。喂，大佬，我都話啦，你去淘寶啊，買個仿製日本嘅直膠吹氣公仔啊，嗰個樣子都靚過香港科學園嗰、那個。大佬收幾嚿水就人哋，都靚過你香港科學園嗰、那個，好深啦、啊，真係。梁振英，如果你想 sell 嘅話，你自己上去淘寶 download 揾幾個嗰啲咁嘅吹氣直膠公仔落嚟好過啦，真係。 叫阿馮偉光 post 幾個呢啲咁樣喺度。 喂，大佬，人哋有科技添啊，裏邊又會震，又會濕，又會熱嘅。大佬以為嗰啲，即係佢仲係停留喺嗰啲吹氣 Jenny 嗰啲，可能係。 OK OK， 即係呢啲就係你睇到成班友為爐取暖，然後咧就大家互相 self congratulation。 但最慘係仲要諗埋啲詭計去困你，即係喺度諗完，哇！諗咗個故仔出嚟咧，就喺度咁吹，就呃你翻出邊。 但我覺得而家唔得嘅，你覺得你覺得而家呃得到咩？我覺得真係好難呃噶咯。 一帶一路嗰啲真係可能呃到㗎，有啲即係你咁洗腦式啊嘛。 嗱，我覺得俾佢呃到嗰啲就冇得救㗎啦。其實嗰啲你都唔好 try to wake them up， 因為你叫醒佢好痛苦嘅。其實等佢哋去吉爾吉斯啊。去留學咯，去嗰度。係。咁我記得好多年前我做光明頂，有一個聽眾問，佢話佢北大收佢，芝加哥大學經濟收佢，問我去邊度讀。咁就我有答佢嘅心理。咁就我答案都好清楚嘅，我話你唔使諗啦，一定係芝加哥。咁最後屘我唔知道呢個人去咗邊度讀書啊。但係我心諗我話，如果你咁樣去衡量嘅話，你已經柒啦。你將北大同芝加哥大學一齊咁樣去衡量。我好簡單嘅啫，你睇一間大學，你譬如讀 law 咁，你睇人哋個 library 有啲咩 journal 喺度，係咪？你睇下北大嘅法律系嘅法律圖書館裏邊有咩 journal 喺度，你再睇下芝加哥大學好、哈佛好，包括呢個劍橋好，你睇人哋個擺啲咩圖書同埋 journal 喺度，你唔需要理佢講到我有幾多學生、幾多教授喺邊度邊度翻嚟，係咪？呢啲一稱就知㗎啦，其實，即係你諗下當年。有很多人是信了這件事的，事實上在97之後是回到大陸，我不是說反對人回大陸升學，譬如我認識的朋友回去讀考古學，我覺得是相當之好的、這個 okay、 如果你真的有志於中國考古， 那是你真的去那個， 因為你有真的有一個 feel、你有一個真的跟考古隊的事嘛，你研究 有實習、 但你研究中國藝術、你真的有一個實物體嘛、 嗯、 譬如我研究這個青銅器的、中國美術史的， 咁咪翻北京大學讀咯。好啊，我覺得。但如果你話你讀一啲而家嘅社會科學或者啲專業學科，嗯、然後你話俾我聽你揀去北京大學讀，我恭喜你啦，真係係嘛？希望有朝一日你唔會變咗粉青添啦，係嘛？所以有時即係香港人，我諗個標準係好清楚、嗯，但有一啲咧係經過咩咧？好似你咁講，學校， 嗯， 而家每年都要做一次大陸交流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由小學開始， 嗯。 嗱，我好在大陸腐敗啫，就係嗰啲承辦呢啲交流團嗰啲組織咩青年女、青年青旅啊、中旅啊嗰啲咧，就好騎呢嘅，佢都係當做旅行團咁搞嘅、 嗯， 就使唔到腦嘅。 Okay. 其實大家就平價地去玩，咁咧喺學生界咧，大家都知噶啦、 嗯， 學校都知噶，老師都知噶啦，咁所以令到呢個洗腦嘅作用就敵唔過呢個腐敗嘅力量咯，所以就達唔到呢洗腦嘅作用。但系潜移默化，我话俾你听，喺、 嗯、 人生嘅选择里边咧，有阵时你做错一个选择系好关键、好非途嘅。 嗯， 譬如去边度升学、读咩学科，甚至咩咧、嗯？你记唔记得五十年前有好多人离开自己国家翻大陆，其实命都冇。 嗯， 嗰阵时嘅喺东南亚好多华人嘅知识分子，喺、 嗯、 马来西亚、喺印尼排华嗰阵时离开自己国家。翻搣咗個護照，因為佢一離開嘅話，佢個護照就冇噶啦，唔可以翻去、 嗯。 然後去咗大陸、 嗯， 結果有啲喺文革死咗，有啲喺下放光明農場、 嗯、 勞動，即係過勞死，亦都有 即係勞役致死， 亦都有啲係去到內蒙古啊、新疆，我認識有啲係直情係插隊插咗去內蒙古。你諗下一個由熱帶國家嘅年青人去咗內蒙古插隊，你諗下對佢嚟講係一個幾大嘅衝擊，你有冇？即係好多年之後先翻翻嚟，咁、 嗯、 佢人生最寶貴嘅時間就過咗去了。呢啲就係一個選擇嚟嘅，我話俾你聽。香港人好彩，我爸爸媽媽選擇走咗嚟。你望翻自己鄉下嘅堂兄弟，其實你就會知道嗰個 difference 係幾大。 但有啲人就可能會覺得，咦，那個堂兄弟好發咗啊！原來 係我啲堂兄弟都發咗，喺條鄉裏邊做賭波發一笪。 係咯， 真嘅。落到嚟咧，成日帶我去呢度去嗰度，我話唔使買嘢俾我啦，最好即係請我飲餐茶得啦。係好人嘅當然啦、嗯，但係你唔會羨慕嘅。 嗯， 係好有錢嘅。上到去有車有成嘅，但係你唔會羨慕嘅。 因為佢仲係個斧頭嚟到呢度嗰啲 嘢。唔係，即係我都冇介意鄉唔鄉下話啦。佢即係嗰種生活係相當之頹廢嘅。係每日就去卡拉 OK 啊、攬女啊、瞓到忙朝白眼就起身啊，起身就跟住去睇下啲電腦啊，撳下啲波盤啊嗰啲咁啊，就咁啦。 O K， 喂，真 係，即係嗰個 difference 係嚟到香港好辛苦，好艱難，由零開始。 嗯， 我諗香港人點解到今日都唔接受共產黨咧？我諗鄧小平係明白嘅，因為香港人如果接受共產黨嘅人，佢當初就唔會做呢個選擇， 係唔會走落嚟啦。 有好多。嗯你見到荃灣點解咁多印尼華僑咧？嗰啲其實係排華走咗翻大陸、 嗯， 再由大陸偷渡，再由大陸偷渡嚟香港。嗰、一代人，你問翻佢哋嗰種痛苦，佢哋喺馬來西亞可能係有錢人，可能係當地嘅大學生嚟嘅，亦、 嗯、 都係因為佢哋讀華文大學，所以咧即係對中國有個認同，對共產中國有個同景喺度。結果有啲人係一世嘅，其實真係。 嗯 有啲我諗香港好多嘅，我認識好多呢一代，有啲媽媽係印尼人，有啲媽媽係馬來西亞人，有啲爸爸係呢個馬來西亞人，都係嗰一代嘅知青嚟嘅。 啊， 所以嗰個係一個選擇嘅啫，其實 就係嗰一下，跟住就一世啦。係 啊，就一世嘅啦。然後你將嗰、那個其實你同當年叫人翻去建設祖國，然後誤咗人哋一世，叫人哋一帶一路有咩分別？ 係，其實係如果咁計， 係啊， 去嗰啲地方。 有咩分別咧？你話即係叫人去插隊一樣嘅啫喎，即係叫一個印尼嘅華僑走去內蒙古插隊一樣嘅啫喎。即係你叫香港人去吉爾吉斯嘅話，係嘛？即係嗰個後果係一樣嘅，其實係。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完全絕對不負責任，然後仲要搞啲咁嘅獎學金啊、贊助人哋旅行啊咁呢啲咁嘅嘢。即係你連一個基本嘅，你連政府連對呢個咁樣嘅地方呢、這個經濟發展策略嘅基本認識，你都唔真正話俾香港人聽。 嗯係啊，係即係衰到係呃人啊嘛，最慘係。 係啊，咪最佢 即係唔係無能，係衰直情係。 所以我就話今年 的立法會選舉其實只有一樣東西，我覺得那個是 referendum 案梁振英連不連任，我覺得這個很關鍵的，這個這個是對梁振英叫梁振英下台的一個公投來的。如果最終建制派是得票多的話，比上屆更多，議席更多的話，那可以這樣說，他很大機會篤定連任。 大家 我覺得是關鍵的，這個 可以執包袱 了，是啊。咁而家個形勢咧，其實佢唔係咁差嘅。正正就係咧，因為泛民呢邊咧，亦都係山頭林立。我覺得亦都雨傘運動之後，好難再大家傾得埋點樣協調嘅，亦都無謂勉強嘅，協調唔到嘅。我覺得咁，所以咧就大家以為佢死咧，我覺得唔好低估咗佢嗰個迎難而上嘅決心， 真係唔好低估佢嗰種啫，喺嗰啲。磚頭的罅都可以生出嚟嘅， 就算磚頭的罅封個膠 都水，佢都生出嚟， 佢都可以生咗個毒菇出嚟嘅。 所以咧，如果唔玩雷動咧，即係又要幫阿 Les 宣傳一下啦。佢話佢聽日嘅節目咧，十八般武藝咧， 嗱呢個我 聰明選民啊， 係啦，聰明選民咧，就算大家接受唔接受都好啦，我覺得值得討論嘅呢樣嘢，因為亦都係大家睇到對個時局嘅憂慮，覺得。如果咁嘅情況落去嘅話，會點咧？我對聰明選民，我基本睇法係咁樣。最初阿戴耀廷提出嚟雷動計劃咧，佢個野心太大，我覺得，所以咧城市機會好細。但你話只係集中喺某一個選區，有一個數目相對比較少嘅選民去做咧，我覺得就有機會做得到嘅。咁第二咧，最重要係咩咧？就係咧，你嗰個嘅成個。規則啊，你個規矩，你個玩法啊，係要好長嘅討論，我覺得，即係你要每一個人有個 ownership 啊，嗰個聰明選民，而唔係純粹一個投票部隊咁簡單。咁但係而家呢種環境，我覺得對城市嘅機會就我自己就唔係咁樂觀嘅。咁聽日阿 Lance 就好似請咗阿何之君上十八杯武藝嗰度咧，就係會同大家，佢係贊成噶嘛，係嘛？係啊。就是呢個聰明選民的計劃，咁就好多地方都試過過，其實佢又唔係完全話冇成功嘅例子嘅。 加拿大就係試過， 加拿大試過， 即係選阿出刀出嚟啦，用啲招嘅，好似即係其中有一招就係呢個。 但係就我諗香港嗱，你問我最緊要咧就係衰咗冇單曬， 係。 最緊要你衡量清楚，衰咗冇單曬先， 係咯，會唔會益咗？ 會唔會累死咗？係啦，即係吹錯雞。吹錯雞變咗即係等於當日 變咗自己戒票， 吹錯雞整死阿薛浩一樣啫，係嘛？自己戒自己咁樣，或者上一屆咁樣，全部排第二嗰啲自己整死自己咁。 係啊 係啊，係啦。咁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而家仲有時間嘅，而家五月啫嘛。你大約去到七月到啦，即係理念上去探討呢樣嘢，兩個月時間去醖釀咧，我覺得就即係仍然係有足夠嘅時間。咁但係個。主流媒體就唔係咁熱烈咯，我覺得，嗰個反應好似 係，因為可能都未好明啊，主流媒體啲人，因為其實我諗，因為佢變咗都幾雲嘅，由呢個雷動跟住第三版本，而家去到聰明選民，即係嗰度已經四代三四代嘅演變㗎啦，咁所以可能傳媒都有啲亂。 其實有冇啲用最簡單嘅方法咧？其實即係聰明選民裏邊， 就係有個 app。佢俾人投，即係總之係幾多點之後，佢吹雞你就投邊個啦咁樣嗰種。 咁嗱，你點樣控制嗰啲造假咧？對家 唔知喎， 即係卧底啊！ 唔知喎，真係 點樣解決呢個卧底問題？ 即係啲咁細緻嘅問題，我都唔知佢點搞啊！諗住，同埋佢又要唔知喺每個區度揾幾萬個，即係佢想揾幾萬個嗰啲。 一個魚整個 group 得唔得咧？整個 Facebook group 係by invitation 嘅。 係。 即是 snowball 滾雪球咁樣，咁咯，即係你一定係要有個即係阻斷嗰啲俾人滲入嗰啲機制。 係係。 咁你變咗就嗰、那個即係吹雞嗰下，你要嗰啲人本身，同埋你要開始有個組頭組仔咁樣將佢即係好似層壓式咁樣。 係係。 然後咧就即係喺啲要，即係你唔可以臨尾一下㗎。係。你一定要有個大家即係。認識啊，有個 bondage 喺度，我覺得係， 即係要去下 cam 嘅， 或者有啲活動係啦，係啦，係啦，或者有啲 identity 係佢哋覺得 being power 係一個聰明選民嘅咁樣，係啊，咁佢即係一件好型嘅事啊， 襟章， 係啊，即係覺得成為聰明選民係一個好型嘅事嚟嘅咁樣，咁大家爭住做嘅咁樣，我覺得， 咁因為我相信咧，好多人咧個心態上係唔知道關鍵嘅， 嗯， 知道今次選舉關鍵，亦都唔想建制派咧係可以俾佢偷到雞， 係。 咁所以咧就即係願意做聰明選民嘅人，我覺得唔少嘅， 嗯。 咁有啲好die hard嘅本土派又乜都佢就一定會唱衰呢個聰明選民計劃，因為佢哋可能會係聰明選民計劃裏邊嘅，即係佢覺得自己冇得益嘅， 係啊， 因為聰明選民計劃係嗰啲 marginal 嘅人就會支持佢，係。咁譬如咩咧？譬如人力啊、社技啊嗰啲咧，可能咧就即係對呢個計劃嘅支持就會大啲咯。係係。咁即係有一個嘅態度上嘅差異嘅。 睇下佢係咪嗰個所謂非建制派嘅定義，或者即係會包埋本土派嘅朋友啦。即係如果 marginal， 譬如係喂，原來係陳雲咁樣， 係啦，咁點啊？咁點啊？想救 係啦。 咁你好難搶救佢啦，咁但係嗰啲聰明選民可能中間好憎佢嗰啲， 係啦，理論上聰明選民就係唔好理自己個人喜惡，就係跟大隊投票嘛，即係跟吹雞嗰個投票嘛。 我估又好難完全無視嗰個候選人嗰種癌殘嘅程度， 我覺得個個吹邊個都得，陳雲我就唔得咁樣，即可能會咁嘅， 即係有一個叫做即係 A B C。唔係，即係 anyone but 乜乜。 哦，係係。 好啊，今晚時間差唔多啦。 係啦，係 咁。咁就聽晚記住咯，就聽阿 Lens 同阿何之君。 大舊。 大舊。大舊都係支持呢個聰明選民嘅咩？ 唔知研究下啦，聽下啦。 應該唔會喎，我最近睇下大舊 Facebook， 佢話自己已經決志咗成為港獨支持者喎。佢好似最近先決志成為港獨支持者嘅啫，好似係。系啦，咁就大家记住听日听下呢个十八杯无畏啦。 好， 今晚时间差唔多，拜拜。 拜拜。 城寨系香港真正冇大台、冇斗策、只有群众嘅地方。一班嚟自五湖四海嘅人，使出十八般武艺，施展浑身解数。大家睇紧嘅系城寨，我系刘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